学习一卷书，这卷书叫做《哥林多前书》。那这卷书呢，是一卷非常著名的书，因为它处理了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事实上，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充满问题的教会。我甚至说，我们应该感谢主，因为借着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处理第一世纪的一间充满问题的教会，其实给我们后来人立下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照着去遵行的。我必须说，其实当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主圣洁的心腹，主圣洁的教会，在地上总是不完全的。主宝血所赎回来的教会，在地上一直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而不是处在一个完美的状态。请注意哦，这一点恰恰挑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的，主的教会终有一天会完全、完美、完全的圣洁，就是主再来迎娶他的心腹的那一天。但是在那一天之前，若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妄想说教会完美、完全没有一丁点问题，那我们就忽略了，其实主再来之前，教会主要的特质是征战的特质。是的，威敏清德要告诉我们呢，得胜的教会和征战的教会，对不对？得胜的教会指的是将来，征战的教会指的是现在。这就意味着，不仅哥林多教会在今天需要面临各样的属灵的征战，罪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恩赐的问题、不合一的问题，等等等等各样的征战，对吧？其实这也意味着2000年来，每一间地上的教会都是充满问题、充满征战的。所以呢，甚至你知道，使徒保罗讲得更严厉，他在第3章第2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请注意，使徒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会说，尽管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有一点，它跟哥林多这座城市的区别，如果你仅仅看它外在的问题的话，你甚至看不出哥林多教会跟哥林多这座城市之间的区别，对不对？因为在教会里，有人受了他的继母，甚至使徒保罗说，就是这样的事儿，就是在外邦当中也是少见，也是觉得羞耻，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很难接受。但是这样的事儿真实的发生在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当中，在哥林多这座教会当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嫉妒、结党。婚姻的问题，淫乱的问题，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告状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甚至如果你仅仅看外在的结果的话，你甚至都会说，哥林多教会跟哥林多这座城市几乎很难区分，对不对？或者说，哥林多教会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和结果，太像哥林多这座城市了，对不对？但是，你去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保罗没有这个论调。使徒保罗完全不这样认为。尽管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使徒保罗说，让他们跟哥林多这座城市之间的区别最大的一点，是因为他们拥有基督。 是因为他们拥有福音，是因为这一群人是主用宝血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所以纵然他们破败不堪，但使徒保罗以真道圣灵来劝勉他们。这也是使徒保罗一开始就指出福音是统括一切问题的答案。当你去如果稍微了解哥林多 这座城市的话，你知道这座城市其实是当时在希腊罗马帝国的一座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港。哥林多这座城市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商业发达；第二，它的文化繁荣；第三，它偶像林立；第四，它道德败坏。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哥林多就是今天全世界大城市的一个 缩影，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市井之地，保罗面对这样一群身不由己的基督徒，却要传讲一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哥林多教这座城市太像一个鱼龙混杂的市井之地啊，在中国呢，称呼这样的地方叫做江湖，对不对？恶人谷啊，或者说京都啊，江湖险恶。但是使徒保罗以福音去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大小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身处21世纪的教会，我们教会今天任何一个中国的3线4线城市都比当时的罗马城更大，人口更多，对不对？是的，商业也更发达，文化的那个信息的交流也会更快。我想呢，对我们总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当中，鱼龙混杂的这样一个偶像林立，这样一个人来互相影响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世俗化就不可避免地打入了教会。是的，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强盛了，世界的文化、偶像、风俗、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哥林多这座城市的生活的样式打入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提醒他们，他们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世俗化的大潮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回到福音当中，真道当中来。因为只有回到福音真道当中，他们才可以真正的建立一间圣洁的教会。其实呢，使徒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一直在回应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应该如何向着这个堕落的世界去见证神的荣耀。我再说一遍，哥林多书信使徒保罗一直在回应一个问题，教会必须在这个时代思考到底如何向着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去反映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属性。而这也是上帝赋予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思考，恩灵归正教会的每一位会友，我们身处在临沂，在山东这一个地区，我们在这里蒙主拣选，盟主护照，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工作、家庭、教育、儿女、教会服侍、人际关系等等各个方面思考如何去反映神的荣耀。我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对信仰的理解是碎片化的， 什么叫碎片化的呢？就是我们常常觉得信仰就是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甚至有一些的信徒会认为信仰就仅仅是个人与上帝之间亲密的美好的关系啊，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退一步说呢，我会认为说信仰确确实实关注个人的生命。是的，信仰关注个人的道德，信仰关注我们的人际关系，信仰关注我们与神的关系，信仰也确确实实吩咐我们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但请注意，那还不是信仰的全部。信仰除了关注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自己使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去到神的面前之外，信仰还关注一个基督徒一生每一件生活动作存留。或者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信仰关注基督徒的柴米油盐。你的每一个思想、言说、行为，信仰都关注。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他几乎讨论了一个基督徒面对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儿啊，食色性、工作、婚姻、诉讼、文化的问题。就他在讨论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到底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到底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保罗的答案是信仰要彻底改变一个人。什么叫信仰要彻底改变一个人呢？意思是从此以后，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每一个领域，婚姻、家庭、工作、儿女、教育，任何一个领域，都应当，都不应该再是哥林多式的，而应当是耶稣基督式的。在一个异教的世界当中，到底我们如何做基督徒呢？使徒保罗给出的答案是，你的生命跟原来不一样了，你生命的根基不一样了，你生命的方向不一样了，那么你生活的样式就不一样了。因为信仰要更新翻转一个人的生命生活，以至于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跟哥林多这座城市的人不再一样，他需要有一个完全分别的记号。或者说呢，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就是这个信仰跟生活是完全打成一片的。意思是基督徒做基督徒是跟柴米油盐有关系的，做基督徒是跟饮食起居、生老病死有关系的，做基督徒是跟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有关系的。所以你会发现基督信仰管得那么宽，对不对？因为基督信仰包含了生命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信仰不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打成一片，那么偶像就要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打成一片，这个世界就要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打成一片，哥林多这座城市就会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打成一片。所以呢，你会发现基督信仰不仅仅关乎个人与神的关系，或者说个人道德的品质的塑造，他还关注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何被福音得着，如何被福音来改变。所以呢，我们回到刚开始问的那一个问题，教会到底如何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见证神的荣耀呢？首先，使徒保罗给出的答案是，最重要的是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是的，他在没有说明具体的策略之前，他先说了一个原则，教会如何见证荣耀神，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因为福音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1章22到24节说，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呢，他要把基督指给人看，把基督救恩的工作、福音点明出来。这是哥林多教会立在哥林多的根基。请注意，哥林多这座教会立在哥林多这座城市的根基，不是因为保罗曾经去过，不是因为彼得曾经去过，也不是因为亚波罗曾经去过。纵然这些名目确确实实能够给哥林多这座城市、哥林多教会带来很大的属灵益处，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主使用他们可以建造哥林多教会。但是保罗提醒他们，唯一的原因是耶稣基督。那所以呢，其实哥林多的前书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呢，保罗一直在处理教会内部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纷争结党的问题，这是哥林多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对不对？一章一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一直在处理纷争结党的问题。我是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属彼得的，还有人对属灵是属基督的，就看不起前三种。但是呢，这一个问题是哥林多教会没有办法见证神的主要原因，这是保罗前面四章主要处理的问题。第五章呢，保罗处理了一个教会纪律的问题。第六章，保罗处理了信徒互相诉讼的问题。那第六章的后半段也处理了关于这一个污秽的问题。所以呢，前面呢第一部分呢，保罗主要处理教会内部的各样罪的问题。然后第二部分呢，保罗开始回答哥林多人写给他的信当中提到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独身、关于婚姻、关于离婚的问题，这是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一章总结的话，可以说是关于权利和责任的问题，到底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怎么去区分。第十一到第十四章呢，处理的是公共敬拜的次序的问题，包括恩赐的使用，包括圣餐的问题。第十五章，保罗教导了复活的基督。那这就是大概在整一个的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提到的问题。所以呢，你会发现保罗不断的提到 关于神的子民如何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福音的社群。所以保罗不断地谈到关于教会的合一，关于责任，关于秩序，关于顺服权柄，关于圣洁，关于如何使用恩赐，关于圣餐的这一个礼仪，关于公共敬拜的次序，关于教会的职分，关于男女的角色等等。保罗处理了这一个一回答了这一个一个的主题，对不对？那么在一个异教的世界当中，到底该如何建造教会呢？保罗的意思是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里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也不分富贵的、贫贱的，也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而是在基督里寻求那个一主一信一喜的那个合一。所以呢，我会觉得两个主题在哥林多前书不断的交叉出现。第一就是如何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处理罪的问题；第二就是如何建造主的教会，就是处理群体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说，离开了如何建造教会，其实你不太知道如何单独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如果你无法委身教会，其实个人在主面前的这个追求和成长， 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健康的成长的。所以离开了福音圣约的群体，没有办法做一个单独的健康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也会说，离开了基督徒个人圣洁生活和灵命的挑战，也很难见到主的教会。你会发现这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对圣洁生活的追求和对一个群体的灵命的挑战，也很难把主的教会见到的有见证。好，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主题哈。我会觉得这三个主题可以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事情串起来。那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它有三个特质。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好好的听这三个特质，好来对标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自己的教会，思考说我们如何在这三个特质上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那首先我觉得第一个特质是以福音为中心了，那但是我觉得这无法成为一个单独的特质，这其实是所有特质的一个根基。所以呢，我说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有三个特质。第一，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合一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合一的，因为在真道当中就会塑造合一嘛。第二，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圣洁的，因为在真道当中也会塑造圣洁的生命嘛。第三，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造就人的，因为在真道当中也实实在在能够造就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三个特质，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合一、圣洁、造就人。我甚至也认为说，这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地方教会的指南。我们先来看合一。甚至你知道，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知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严重的纷争结党的行为，对不对？因为保罗一开始就处理了这个问题，也花了最大的篇幅处理了关于分门别类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派系似乎都以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来夸口，哈哈，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那还有最我会觉得说最表面上看起来最属灵的一派说我是属基督的。但请注意哦，表面上说自己属基督的不一定真正的属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你是谁。让我这样说，在这一点上来讲，哥林多教会无形当中就是他们说自己是属谁属谁属谁的，这个其实是受当时的罗马社会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关心的，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你是谁的儿子，哎，意思是你爸是不是李刚，对不对？就你的门楣、你的门第、你是谁的儿子，这个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和你的拥有的财富的来源。所以呢，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他们也开始来用这个思维模式来建造教会。这是第一，你是谁的儿子。当时罗马社会还看重第二，你是谁的学生，意思是你是不是名校毕业的，对不对？因为你的老师是谁决定着你的学问和才干。于是乎呢，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把社会上的那一套、罗马帝国的那一套不加思索的直接拿到教会当中来使用。于是说，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其实意思就是我是谁的学生。意思是他们用几位名目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他们说自己是属他们的，就好像自己跟这几位名目有相同的荣耀一样。但是不是的，在本质上 使徒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属世的，是被当时的社会影响的。所以呢，保罗批评他们，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那段经文，保罗给他们分了一个类。什么类呢？保罗说你们我们，是的，保罗的意思是你们中间的四派，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彼得的，属基督的，其实是一派，叫什么派呢？叫哥林多派。而保罗把基督，把彼得，把亚波罗，把保罗分为一派，叫我们，你们，我们。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们说自己是属谁属谁的，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属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效法他们的老师，他们没有真正的听主基督的道。所以呢，他们在想象当中认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属保罗的，属彼得的。如果你是真属基督的，真属主基督的使徒的，效法主基督使徒所教导的真道，效法主基督和他的使徒所立下的那个生命的见证，那么你就不会互相看不起，就不会互相结党，就不会的在那里高抬自己，自高自大。所以呢，使徒保罗指出来他们其实是属自己的。那么既然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属自己的，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使徒保罗给他们一个解决之道。因为所有人都是属自己的，他就很难放下自己，对不对？他就高抬自己，他就以自己为夸口，对不对？是呀，人只有太看得起自己才会高抬自己嘛。然后使徒保罗提醒他们，他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哎，这个话很难听的，对不对？翻译成现在的话就说，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没什么，没几个聪明的，没几个有能力的，没几个有钱的，没几个尊贵人，都是贫穷的，软弱的，愚拙的。哎，这话会不会刺激到哥林多教会呢？我相信会刺激到，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喜欢智慧、知识、能力、尊贵、社会地位这些东西。当保罗说你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会刺激到他们了。但是保罗有一个转折，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保罗的意思是，其实在本质上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软弱的，都是贫穷的，都是愚拙的，都是卑贱的。当神特别的拣选了那些看见了自己，承认自己卑贱、软弱、愚拙几个糟糕的人的时候，就让谁羞愧了呀？就让那些自以为自己聪明、有能力、有智慧、有尊贵的人羞愧了。为什么？因为真正聪明、真正智慧、真正有能力、真正尊贵的是神，对不对？是我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智慧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尊贵的源头、荣耀的源头。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缘故虚己、舍命、谦卑。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面前，在蒙了他的恩典之后还说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怎么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是有罪有限要死的人。所以如何才能不自夸呢？就是夸口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嘛。 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最有能力、最尊荣的事情。当你真正的看明了这一点，就是认识了福音之后，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后，你就真正能够谦卑了。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无法谦卑。即使你什么都不行，即使你知道自己软弱、愚拙、没能力、卑贱，你也不容易谦卑。因为只有真正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和他的十字架，才能谦卑。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给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尊贵和智慧。所以让我们知道，一切夸口若不在基督里，就是自高自大。若在基督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保罗怎么说自己呢？保罗有一个强烈的表达，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强调自己一无是处。请注意，其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无。你发现哥林多教会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有，对不对？哥林多教会认为他有这个有那个，有亚波罗，有保罗，有基督，有基发，有恩赐，有能力，有富足，好像哥林多教会什么都有。但是保罗却一直在说他什么都没有。保罗说他没有什么呢？第一，保罗说我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对不对？他没有。第二，我没有给你们中间一个人施洗，对不对？我没施洗。第三，我没有用任何智慧的言语到你们中间去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保罗一直在强调自己没有没有没有。而当保罗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无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很简单，表明其他几个牧者和他同样都是无。他无，那么基发和亚波罗也无。意思是连你们所夸耀的老师都没有，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有什么呢？哎，这个逻辑很清晰，对不对？保罗说连我都没有，那当他没有的时候，彼得也就没有为他们钉十字架了，对不对？那保罗都没有，彼得都没有，这个亚波罗都没有，这是他们哥林多教会夸耀的几位老师，对不对？连你们的老师都没有，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有的呢？当你们说自己是属谁属谁属谁，其实骨子里是以自己为义，骄傲自夸，另立根基，偏离了福音的焦点。甚至保罗带着极其强烈悲伤的情感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哎，请注意，我们指的是谁？我们不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们，就是指的保罗、基发、保罗、彼得、亚波罗，对不对？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的渣滓。保罗在描述使徒们为主受苦、谦卑、舍己、牺牲的那种景况，对不对？这个绝对可以让哥林多教会羞愧，因为哥林多教会高抬自己，自立为王，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其实他们所夸耀的使徒们却是经历贫穷、软弱、卑贱、受苦、牺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分成四个派，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督的。不是的，保罗、亚波罗和基督都是福音的使者。而当你们的生活信仰抵挡福音的时候， 你们就不是属他们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使徒保罗把福音彰显给我们看。所以合一的第一点就是定睛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呢，使徒保罗其实也在表明不合一是属肉体的表现。是的，不合一是属肉体的表现，因为属肉体就会引起各样的纷争和不和。教会分裂的根本原因也确确实实是属肉体和各样的这一个的自私自利、骄傲自大导致的。因为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呢？保罗给出了一个原因，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哎，这就是保罗说他们属肉体的原因。所以呢，关于论述合一，我们也可以在保罗对属灵的恩赐的教导当中发现合一这个真理。请注意，在第十二章，保罗告诫哥林多教会，让他们要记得自己是基督的肢体。教会是由不同的肢体建立起来的。那不同的肢体就意味着那个丰富性，对不对？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耳朵，有人做嘴巴，有人做手，有人做脚，它不一样的。一根手指头五个都不一样长短，但难道你说最短的那个小拇指它就不是手指头吗？不是的，它照常是手指头。但是虽然它们五根手指头都是手指头，但是事实上它长短粗细功用都不一样，对不对？使徒保罗用的恩赐的那一个的，就是用这一个肢体来比喻的。因为使徒保罗认为说，教会是由恩赐属灵的恩赐的多样性建立起来的。但是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却根据人不同的恩赐来分门别类。当教会因着属肉体的原因分门别类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其实都会削弱教会彰显基督的能力。其实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传道人也不一样，不同的传道人也不一样。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一样不恰恰彰显出来教会的丰富度来吗？有人有讲道的恩赐，有人有这个治理的恩赐，有人有劝勉人的恩赐，有人有关怀人的恩赐，每一个恩赐都不一样。难道你能说恩赐有高有低吗？不是的。当我们像一个忠心的管家那样去善用自己的恩赐，忠心殷勤地服侍主的教会的时候，不同的恩赐都能够建造主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特别明白的一件事情。那合一的第四个关键，使徒保罗提到，就是要舍己和彼此相爱。合一的第一个关键是聚焦基督，对不对？不聚焦人，聚焦基督。那不合一的表现就是属肉体。合一的第三个关键就是恩赐的使用的时候看见这个丰富性，而不是用不同的恩赐来分门别类。那合一的第四个关键就是要舍己和彼此相爱。是的，对他人的爱和对自己的肉体的对付，舍己其实能够促成教会的复兴和合一。保罗举到自己的例子，在第九章当中保罗举自己的例子，他说他为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的缘故，他放弃了自己的权柄，对不对？他本来有的权柄他都放弃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舍己嘛。 这个叫舍己。第十章我们看到信徒有自由吃肉，有自由做任何的事，但是出于照顾软弱弟兄的缘故，他就不做，为了不使那良心软弱的人跌倒，他就不做。哎，这个叫舍己，这个也能促成合一，对不对？然后呢，保罗在第十三章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段经文，他谈到了爱，对不对？爱关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等等。我们从神领受了许多的恩赐，对不对？其中有信，有望，有爱。教会在地上确确实实需要操练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你们若能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哎，请注意哦，因此认出，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不信的人就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实实在在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福音，在福音里面来持守追求这个合一，不然我们就容易无法见证主。这是第一个合一。第二，我们来看圣洁。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也是圣洁的。是的，保罗在哥林多这些教会当中特别的强调圣洁。为什么呀？很简单，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罪恶，对不对？但请注意，我们蒙召蒙恩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放纵，而是让我们可以去顺服基督，去过圣洁的生活。保罗指出淫乱是不洁的，保罗指出在各样的世俗化的污秽当中，哥林多教会需要出来。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必须举出这个例子来，这也是保罗在讲圣洁这个主题的时候特别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居然敢容忍一件明目张胆的淫乱的行为。我们在第五章当中读到一件众所周知的淫乱的事儿，这件事就算在外邦人当中也是骇人听闻的罪，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是的，这是一个大罪，甚至外邦人也很少这样干。但是保罗特别严厉地指出一点，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当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之后，令人难以置信，令保罗难以置信的是，教会非但不哀痛，反而自高自大。意思是很简单，就是教会对这个罪压根儿就一点反应都没有。教会习惯性的好像没把他当回事儿的，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人在他们中间正常的聚会。五章一到二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请注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保罗为这个可怕的大罪指责了谁呢？当然，你无论怎么说，保罗肯定指责这个犯罪的人，对不对？这个人肯定是犯了极大的罪。但请注意，在这封书信当中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的重点不是指责那个犯罪的人，保罗的重点是指责教会。 他认为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毫无作为是一个极大的罪，他认为教会没有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表明教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请注意，对哥林多教会来说，这件事儿，按理说哥林多教会应该非常敏感的、敏锐的哀痛悔改，施行严厉的教会纪律，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但是这样一个严重的罪，哥林多教会的免疫系统却已经失效了，居然熟视无睹，居然没有抵挡这样的罪恶。这是保罗痛心疾首的。所以为了强调蒙召的圣洁，甚至保罗在第十章当中从历史的角度发出严厉的警戒。他说，当年以色列人虽然过了红海，从云中海中受洗归了摩西，也都吃一样的灵食，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拉，也都喝一样的灵水，就是那个灵磐石所出的，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保罗说，第五节十章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哎，各位，保罗说出埃及记的那群人啊，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鉴于此，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有人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那样拜的，也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最后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总结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呢，在圣洁的这个层面上，保罗提醒说要使用合乎圣经的教会纪律。保罗在那件事情上特别警告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当教会遭遇了这样一个淫乱的严重的罪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它，就伤害了整间教会。其实面对一件一件的罪恶，其实是为了那人属灵的益处，也真正能表达我们的爱和我们在基督里的接纳。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去处理，就能够代表我们的宽容和我们的爱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五章的这一个那个圣洁的教导当中，保罗让哥林多教会明白，教会应当郑重地处理这件事情，教会应当把这样的弟兄赶出教会，教会应当警告这个弟兄灵魂的危险处境，并希望他可以在将来悔改得救。至关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当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每一个基督徒做一次灵魂的省察，让每一个基督徒，请注意哦，不仅让犯罪的基督徒来警戒自己，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开始在警戒自己。就是当教会要处理一个纪律的时候，其实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来省察自己，关心自己灵魂的状况。当然，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始终是带着对那一个犯罪的弟兄的爱、关心、接纳、赦免和挽回，这是我们的动机，这是我们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做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荣耀主。你想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挽回了我们犯罪的弟兄，使他真正的认罪悔改，使他重新在主的面前恢复，这是对弟兄多大的属灵的帮助呀！这才是真正的爱呀，这才是真正的得回了自己的弟兄呀。同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也保持了对教会圣洁的那个的持守和对神的荣耀的那个关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在操练彼此的相爱，也能够使我们更加圣洁，也能够使我们更加的荣耀神。所以呢，我多说一点，我认为在彼此相爱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帮助辅导或者说去处理一些软弱过犯跌倒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问他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不要每一次不疼不痒的说，哎，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感谢主， OK， 为你祷告，行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悔改。所以呢，当我们去到一些软弱跌倒犯罪的基督徒的面前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带着极大的爱心赦免接纳和温柔，但是呢，我觉得问一些刺激性的问题，刺激他的灵魂，让他更深的省察自己是好事。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你是不是肯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在你心里有没有引导感动，你省察一下自己的生命有哪些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你可以问他，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使用哪些经文来帮助你。千万不要让他说，哎呀，上帝正在帮助我。你可以问他，上帝正在使用哪些经文帮助你，你对上帝的旨意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说你明明清楚但是软弱做不到的地方，挣扎的地方，你如何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并经历更深的悔改，这是一类问题。第三，你可以问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培养了哪些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圣灵的果子是你非常缺乏的，你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爱神和爱别人，很具体的。第四类问题，上帝在哪些事情上可以帮助你克服一些犯罪的习惯，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五，上次聚会之后你面对过什么试探，你有没有妥协失败，或者说你是如何胜过那些试探的。第六，这周你的读经祷告生活怎么样，你在自己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怎么样，你在自己的儿女工作生活当中有哪些的挑战，有哪些需要悔改的，有哪些值得感恩的。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如果这一系列的问题问自己问别人，都能够更深入具体的帮助自己梳理自己的生命，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梳理他的灵魂，为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属灵交谈的深度是不够的，每一次见面都是吃了吗，喝了吗，最近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当然你可以问这些问题，但我认为有时候需要问一些灵魂的属灵的跟信仰更近更联系度更能够剖析灵魂的问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一个福音当中建立那种圣洁的追求，不断的促使弟兄姊妹省察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罪，在省察当中其实就可以更多的追求圣洁。第三，造就人，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造就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处理了一系列的教会问题的之后，他总是关心哥林多教会，你发现没有，保罗写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关注是非常的真实的， 他关心哥林多教会。什么叫关心呢？就是造就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造就人呢？保罗说造就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服侍他人，关心他人，甚至为着他人的缘故放弃自己本该有的正当的权利。哎，这一点很有意思，服侍他人，关心他人，甚至为着他人的缘故可以放弃自己本该有的正当的权利。因为你会发现呢，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造就人。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看起来正在想方设法的处理教会当中的自私自我的问题，而这种自私和自我导致了派系的分门结党，恩赐的滥用，并且不为他人考虑，很难造就他人，对不对？保罗举了一个例子，第八章保罗对吃祭偶像之物的教导。我直接说结论，保罗认为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真神，万有都是本于他，也都归于他，所以我们有自由吃任何我们想吃的东西。简而言之，你吃任何健康的食物都不犯罪。耶稣也这样说，食物并不能让神看重我们，对不对？因为所有的食物都是经过肚腹然后进了茅厕，这是耶稣说的。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因为入口的是经过肠胃进了茅厕，并不能污秽人的灵魂，但出口的呢，是从自己里面新发出来的奸淫、邪荡、嫉妒、纷争、矜正、自私自利，这个就能污秽人。那既然我吃任何正常的健康的食物都是正当的权利，那么是不是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任何东西呢？哎，不是的。保罗说，就着有一些良心软弱人的缘故，如果你吃了那个肉，他就跌倒了。那么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虽然有自由去吃那个肉，但是因着你的弟兄良心软弱，他认为吃那个肉是犯罪，那么他看见你吃，他就跌倒了。那么保罗说，实际上你就得罪了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所以呢，保罗的教导是，你应当放弃这个本来已经拥有的自由和权利，以免那些在知识上软弱的人就被伤害，就感到迷茫，就跌倒。这是保罗处理造就人的原则。哎，我觉得这个原则太伟大了。我们怎么造就人呢？请注意，不是我们每一件做的对的事情都造就人。对只是从标准原则的角度来讲，当然做错的事情一定不造就人哈。你多说一句，如果你说我做错的事情我能造就人，那绝对是错的。请注意，做错的事情100%不造就人，做对的事情也不一定100%造就人。那怎么办呢？就是带着爱去做。首先你要做对的事情，这个绝对无可争议，但是做对的事情要带着爱去做，要考虑他人的需要，要为着造就人的缘故，甚至可以放弃自己本该有的权利，这样就能够造就人。所以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造就人，还有一点就是他呼吁教会承担起彰显基督的那个角色。是的，哥林多教会已经很混乱了，对不对？以至于他们的公开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了，很混乱。以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在教会的关系也是很混乱，对不对？关于圣餐也是很混乱，关于恩赐的运用也是很混乱。所以怎么造就人呢？怎么造就人呢？保罗说，当你去彰显基督的时候就能够造就人。所以呢，首先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当男人做女人的头的时候，就能彰显基督的荣美。在主的晚餐上，保罗提醒他们要纪念主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在属灵的恩赐的运用上，保罗提醒他们说，恩赐都是主基督所赐予的，而你们是基督身子上的肢体。在这个肢体当中呢，你如何学习造就人呢？很简单，就是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舍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舍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其实是用不同的肢体，眼、耳朵、鼻子、嘴巴、手脚，来共同的彰显基督身体的丰盛，基督身体的健全，基督身体的样式。并且保罗关于属灵恩赐的运用的原则也是，保罗怎么说？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是的，连我们的恩赐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自我夸耀彰显自己，不是的，我们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我们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拥有恩赐，这个不是为着彰显我们自己，我们拥有恩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都应该像管家一样去照管他们，并且让他们用在别人的身上，来使别人得益处。阿们。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合一圣洁造就人。愿主带领我们，借着哥林多前书，也来使我们的教会不断的以福音为中心，不断的建立合一圣洁造就人的教会。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